快活，我的心像自在的风，跟着爱的感觉走，新的生活 在四季上中， 连四季都忘了春夏秋冬，你可以像自在的风，将爱散播在我心中，快乐让世界变得不同，围绕着地球转动。

形成旅游景观环线。公路起点为北岗镇出海路富县麻念庄，终点至筑操营镇义苑口，项目总投资7.21亿元。同时在景观道路沿线两侧150米范围内实施绿化景观建设，以经济林与景观林相结合，建设林带10000余亩，并在林带外围结合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，引导农民改变种植结构，进一步营造绿道葱茏、花海满目的景观。北京晚报消息，记者从26号上午召开的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了解到，北京已出台限制包装、限制一次性用品使用等与垃圾分类相关的减量化、资源化政策。市城管委在会上提供了一份书面报告，显示今年计划安排20亿元，进一步加大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，到2018年全市垃圾焚烧生化总处理能力达到每天2.44万吨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谎言就好像易碎的玻璃，爱的 该不再会有年，梦从头开始不再孤独，结伴同渡过此一世。 你应该手牵手，令我心中乐悠悠。难道你个心有乱流，在你手中轻轻渗透？ 自伴正交换醉，像幻觉似现实里。 有人没资格，

幸运，我是男主角基地，沉迷着爱没关系，电话简讯表贴心，我酝酿攻击， 感动着你， 你是你是男主角，你是我的 超级 甜又可靠又讨喜，举棋不一分 的你， 我是不是该靠近，幸福却让我着迷， 想面撑腰接济，兑现承诺炒股供楼，世界过分凉薄，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， 人人负债，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，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，挥挥手执一副牌，靠友谊之光放大绿卡，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，尴尬亦切忌流汗流咳，过两日我就还，还完又系老友喂喂绿咳，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咳，尴尬亦切忌流汗流咳，过两日我就还，还完又系你个死党绿咳。 摆酒送我贵重财物，开张剪彩替我，叫大人物升职加薪，

曾经是莽撞少年，曾经度日如年，我是如此平凡，却又如此幸运。我要说声谢谢你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，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，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，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，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， 让我珍惜真理对你在每一天。 莽撞少年，曾经度日如年，我是如此平凡，却又如此幸运。我要说声谢谢你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，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，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，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， 让我珍惜真理对你在每一天，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，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，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，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，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美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苏慧伦和成龙大哥合作的《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》，那这首歌呢也收录在苏慧伦的专辑《甜蜜心事》当中。我想这张专辑可能没有人记得了吧，但其中的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。那个时候苏慧伦有机会跟成龙大哥合唱，对于刚出道的他来说呢简直就是最大的提携了。而两个人的合作呢也成就了一支 KTV 里的热门金曲，之后两个人也再次合作了一首歌叫做爱了就散。继续来听张伟的歌《一世独立》。 只想要做我自己，花花世界双眼迷离，男人女人分不清，请随心所欲先推翻逻辑，对抗我始终要追随内心才是真理。跳出电话心脏力气，你有没有鄙视自己，我们不爽就没意义，做人又何必再委屈，面对了内心的铜墙铁壁，不怕偷来 是磨刀枪剑戟，刀火的一世注定，粉碎所谓的宿命，身怀绝技能飞檐走壁，不要轻易否定你自己，妖火的一世注定，就选择倔强到底，烟火烧也烧不尽勇气，当春风吹来看我傲立在天地，刀不裂花心脏力气，你有没有鄙视自己，活得不爽就没意义，做人又何必太委屈，拼就了内心的铜墙铁壁，不怕后来是磨刀枪剑戟，要活得一世独立，粉碎所谓的宿命，身怀绝技能飞檐走壁，不要轻易否定你自己，要活得一世独立，就选择倔强到底，野火烧也烧不尽勇气，当春风吹来看我傲立在天地，像狂暴不想来临，像光线唤醒黎明， 是独立。作为新专辑的主打歌，张伟唱出了自己的心声了，而这张专辑也得到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制作人捞仔的鼎力制作。接下来来听到的是郁可唯的《时间煮雨》，那这也是电影《小时代》第一部的主题曲。 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弘扬文明城市，服务大众万家，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，承载一流品牌家具、家居、建材、家装，一站式快捷购物，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。买家具、选建材、找家装，就来盛通家居广场，购物到盛通，家和万事兴。地址：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，电话8936-9998。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5/1盛大开幕， 亲子互动，探秘恐龙山，自驾畅游，穿越动物王国，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爸妈咱们出发吧。 吸烟是继战争、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存最大的威胁， 也许你的指尖夹着他人的生命。今天是5月31号世界无烟日，为了你和家人的健康，请勿吸烟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已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；下班了，工作就没所谓；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梁静茹的《宁夏》，这是由李贞帆谱曲、五月天编曲的一首歌曲。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这首歌讲的是宁静的夏天，但是它和宁夏这个地方也有一定关系的。在2004年的时候，李贞帆是去了趟宁夏里的一个中学，然后当时就看到黄土高原上只有蓝天、绿树、黄土这三个颜色，然后那里的孩子没有看过动画片，也不知道什么是可口可乐，但孩子们的那种纯真朴实就打动了李贞帆老师。就在短短相处了3天之后呢，他就写下了《宁夏》这首很清新的歌曲。